他说重要的是在关键的国家基建、网络安全和 5G 技术上和可靠的伙伴合作。他警告英国不能够战略上依赖中国。对于应对全球供应链的樽颈问题，卓维斯说不应该过度依赖中国进口至关重要。从新冠疫情危机可以看到，无论医药或者是科技产品，最重要是供应多元化。丹麦羽毛球公开赛，香港代表李卓耀在四强出局。李卓耀在四强面对奥运金牌得主丹麦的安塞龙。李卓耀在第一局的初段仍然能够应付，一度追至7-9，但是安塞龙发挥水准，连取多分。李卓耀第一局输9-21。到第二局，李卓耀仍然受制于对方的打法，再输11-21，未能够晋级决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海域。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2-3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翻一段龙尾就在果栏。而渣打马拉松是继续紧的，所以封路和改道措施仍然进行。在港岛区中环码头、湾仔北、铜锣湾、维园一带的道路，在中环和湾仔绕道隧道东行去湾仔方向的管道是暂时封闭。在九龙区部分的弥敦道、亚街老街、西九龙公路南行方向的管道，还有是西隧去港岛方向的管道都是暂时封闭，而西隧去九龙方向的管道就维持开放。在新界区去九龙方向的丁九桥、长青公路、长青隧道、青葵公路、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等的道路都是暂时封闭，而港岛九龙新界东去机场和大屿山方向的车辆就不受封路影响，那揸车朋友就要敬请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出战2021残运会，港队田径运动员 庄公、 周志伟、 吴宇泽、 谢彩玉、 严正熙、 鲍追耀、 陈永森、 朱泽生、 任国芬、 春丽、 游泳运动员 聂建军、 张翠琪、 黄汉燕、 乒乓球运动员 陈思鲁、 李明耀、 唐志明、 唐志勇、 林家伟、 黄之贤、 范家豪、 梁仲仁、 蔡明辉、 袁景成。 香港市民送上祝福，为他们加油。 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推动本地运动，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体育杂志式节目《港台体坛1、2、3》，每日请嚟唔同嘉宾同佢哋倾下偈， 5日唔同主题，包你一定满足。 记住唔好错过啊！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 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数码港主席林嘉礼。 当你分享，当你鼓励，当你启蒙，当你教，当你带，这些全部都是兼善天下。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4，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11， 港台电视31播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么早看透世事得不得的？ 16岁的 Gigi 虽然未拍过拖，但是对爱情都有啲睇法噶。例如今次演绎歌曲就令佢觉得，一段关系信任就系基石，如果冇信任就唔可以有一段快乐长久嘅关系。估唔到世事都俾佢看穿啊！ 讲一声真话好不好？ 有嚟自英国音乐人作曲、填词有黄巧林啊，编曲有 Luke Juby， 监制韦景宏。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严明熙《真话的清高》。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个人意见节目《讲东讲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系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今日咧，直播室有靓女文杰华教授，有海林，小弟马丁成。个题目咧就叫留学。咁啊，留学一般嘅解释都系出埠啦，唔好讲出国啦。 嗯。 啊，出埠去啊去读书。或者廣義啲係求學咁啦，嗯。 咁啊，以前係咪叫留洋咁樣咧？都 以前 係啊， 以前叫偷渡，係 去讀書啫。 係讀書都係偷渡，因為古往今來咧，留學咧有好多難處，有啲話三大難處，有啲話十大難處，有啲話99、81難。咁大家知道我講緊邊個啦？啊，原狀啊，唐三藏啦，99、81難， 好玩啦、啊，其實 唔好玩啦，嗰啲係要攞命去搏嘅。所以第一條咧，我點解話偷渡咧？ 佢唔係申請嘅咩？唐三藏， 即係原狀咧。嗰陣時唐朝佢就係個和尚嚟嘅，係個法師。咁佢就深研究咗呢个佛经以后咧，就觉得有好多疑难问题。特别又有密宗啊，咁啊又有好多唔同嘅解释。当然翻译都已经好困难啦。咁佢就发宏愿，要去呢个新读啊，即系而家印度嗰个地方，佛教嘅发源地，去搞得清清楚楚。佢呢個求學嘅心咧，就係好典型嘅幾千年。我諗佢係留學生裏邊一個典範啊。即係雖然我又唔懂佛，但係佢嗰個經歷咧，就係、是、古往今來嘅留學嘅人士係遇到嘅困難啊。佢都遇到啦。首先第一個咧，所以就係話你。當時唐朝佢雖然冇一個好明顯嘅國境，但係佢都有邊關嘅。啊，你 如果冇呢個文書，你睇下唐三藏最緊要去到邊度都揞出嗰個國書嚟，要等當地政府抌印。不但係國家要抌國印，文傑話一定記得佢去到咩東平府，喺個府度都要抌印。即係總之你過關卡咧，人哋要認可你係可以越境嘅，係合法嘅咁樣。所以呢個係首先一個開始。玄奘點解要偷渡呢？因為唔批准。當時點解唐朝唔批准呢？嗰啲講起嚟話長就唔講啦。咁所以第一個咧就係要批准。第二個咧，就係女資啦， 冇錯。咁啊，有真係有冇資助佢做呢一件事咧？ 都話唔批准，點會資助你？ 咁但係後來終於批准咗。 唔係，佢唔係批准嘅偷渡。 我以為佢係第一次係唔批准，第二次係批准出去嘅。 唔係佢總之去到佢首先你喺國內都有關㗎。你連國內嗰啲川州過省都過唔到噶，咁佢係去到即係當然唔係春風不度玉門關嗰個關啦，但係去到邊關咧，又係有五個烽火台。五個烽火台咧都要偷渡嘅，即係佢就握住嗰個路，你就要兜路行。兜路行就唔係我哋所講咁簡單嘅，都係啲荒僻嘅地方。他去到第四个烽火台的时候呢，好在那位台主啊，守台的台将呢是信佛的。就俾他过，而且呢即是帮助他指路，就话俾他听，你前面就是大沙漠，大沙漠最紧要就是水。咁俾个大皮袋他，然后呢就话那里有一个泉水。你去到那裡一定要補給水，叫野馬泉。你去結果那些細節就不講了，即是講第一是這個政府允許，第二呢是個盤村，即是你有錢。我想玄奘呢，他是一個和尚，我想一路化緣啦。撞到如果是善長人翁當然好啦，甚至遇到國王同佢結拜兄弟啦，嗰啲真事嚟嘅。咁呢個係一個難。第一難咧係批准，第二難咧係呢個旅途。仲有一個難咧，應該係最首先嘅，就係你有冇嗰個資格。你留學你係求學啊，求學你唔可以好似而家好多人，我去某一個國家，我連嗰個國家語言都唔通。我去到那裡才學，那這些是不是不行呢？那就不說，但是 就等而下之了。這些留學生， 這個就是個預備啦， 很多啊，很多 去到日本去到美國才說我幾多級幾多級，但是溝通不到的。你在國內學那些不是路的。那這些就三樣了。第四樣呢，就是你去求學你能不能夠淺白啲講，你可唔可以去到嗰間名校收你？ 哦，唔收就冇得發簽證。 唔係，即係你求學，梗係要揾一個好嘅師資啊嘛。係 啊， 咁呢個玄奘咧，佢就非常好彩啊！佢係揾到當時即係佛教嘅一個大宗師啊，叫做戒賢嘅。呢個。寺咧叫做烂陀寺，咁嗰度咧就系、是、大家都公认佢系 top 级噶啦，已经系，咁佢好彩咯，喺嗰度学咗13年，咁呢度系一个难，仲有一个难咧，你学成以后咧，如果你系想移民嘅嗰啲系另一说啊，如果你系想报效国家嘅，你唔讲系祖国啊好。國家又好，或者係一個團體又好啦，你翻到嚟係咪學有所用？呢、這個好重要。咁玄奘梗係學有所用啦。咁呢啲唔係容易嘅喎，好多人即係學到以後翻嚟係揾唔到啱心水嗰啲嘢嘅喎。咁呢度一個難啊，再一個難咧，就係你揾到學有所用嘅啦，但係。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即是可以普度众生，可以使到你的学问 即係咁辛苦攞翻嚟，係能夠救到呢個國家嘅咧？嗱、比如講、大家都知道甲午戰爭啦，即係嗰啲去學海軍學完翻嚟，係咪真係打得贏啲侵略者咧？啊，咁所以咁多難咧，佢就講明留學其實是一個係好困難嘅事情。 嗯。 啊，咁我叫做。 打支樽， 拋磚引玉，兩位講啦。 咁不過當然啦，唐元莊我哋細細個喺度聽咧，唔係好知佢去嗰度做乜，但係首先就要取經啊嘛。 嗯， 取經翻嚟嗰種翻譯咧，我哋就即係俾佢一個權威嚇。咁啊，但係我呢件事舉足輕重嘅，之所以咧可以發展成為咁多嘅神話同埋傳說嚇，《西遊記》咁多嘅故事。咁我諗嗰陣時都幾觸目嘅，即係譬如話。在政治角度怎麼看他、在他取這些經回來、就是、將他叫做翻譯了之後對中國的、就是、所謂跟佛教的聯合有什麼影響、啊、等等呢都是比較複雜就跟我們一般講留學呢就不跟我們留學、啊、遊學的是吧 我爸說我是留學他說我是留學是出去玩的、 哦、 根本就不是出去留學 香港又好，大陸又好，好多父母咧，即係使啲子女去留學咧，都係抱以好大嘅期望，同埋付出好大嘅代價。 冇錯， 我唔止一個朋友咧，係買一沓樓供啲仔女去讀書嘅。咁啊，即係好不幸，我認識嗰、那個即係讀唔到啊！ 即係溜學啊嘛，佢 誒唔係佢溜學，佢有一個主觀，有一個客觀，有啲唔係佢唔想讀，佢真係讀唔到。 有啲適應唔到， 適應唔到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我諗我同我家姐，我哋屋企留為咗我哋留學，可能都使咗幾棟樓嘅。 咁你有嘛？ 唔係咁，但係我最記得以前其實我最記得係我讀寄宿學校嗰陣低年班嗰啲小朋友，我喺英國嗰間學校其實冇乜嘢中國人嘅，冇乜香港人當年，但係有耐唔中就會有幾個小朋友即係低年班嘅同學嚟咁師妹，咁我冇諗過即係去外國讀書，當然頭先馬老師話語言係其實口語嘅語言同你喺即係你喺本身之前做嘅準備有幾用幾大咧？係都推到當地都係唔適應。譬如話喺英國人中意講口語，佢話：I'm so naked。佢嘅意思係我好攰。但你聽到話naked 唔著衫，即係佢你唔會知噶嘛？呢啲咁你好多啲，譬如話佢叫把遮，佢叫 brolly 咁，唔叫 umbrella 咁。你之前唔會學嘅。咁但係我。自己可能個人比較外向啦，咁我就冇覺得呢啲係一啲問題。而我由細，其實我中學去出去讀書，到我翻嚟香港，我係冇流為去留學流過一滴眼淚嘅。 嗯， 但係我知道嘅就係，當我見到我低年班嘅同學係俾同學，即係其實你話佢真係啲外國同學真係恰佢又好，你話係語言不通、文化上嘅問題又好。總之到就係後屘，其實我見到嘅其中一個同學就係精神上出現咗問題。 嗯，唔少嘅， 好嚴重嘅問題 嘅， 而係要送翻嚟。 嗱，而家就唔知道內地嘅學生啦嚇嚟到香港讀書啦、就唔知道叫唔叫留學啦。 梗係要，咁就頭先講明啦嘛，未必係國噶嘛，你走浮都係留學啊嘛。 就算是文化咁相近啦，都是用筷子咁样，即系佢哋都有好严重嘅适应嘅问题。 绝对是啦，南北韩之间都即系大家系韩国人咁。 嗰、那个就好明显啊！ 啊，你系平壤话，佢系汉城话，唔通噶。你谂唔到，真系好似十里不同音咁噶。 系。 你讲到即系有一个物质嘅基础，好似海林咁有几立楼，咁啊唔同。你嗰个。經濟基礎啊，我就知道香港有一個富豪，即係老一代嘅富豪啦。佢細個嗰陣時去留學嗰陣時咧，佢老豆咧又係當時嘅大富豪，唔係一般嘅富豪，但係唔俾機票錢佢，嗌佢坐船。嗰陣時坐船係十幾日噶嘛。就係話俾你聽，而家你去咧係要 好艰苦嘅，不但系读书艰苦，补补都难嘅。你要自己努力，咁啊更加唔好讲嗰啲勤工俭学嗰啲啦吓，即系诶本上世纪初嗰啲咁样漂洋过海，即系去统仓，咁都要挨噶。啊，唔係個個都好似毛澤東咁揾到兩萬大洋，籌到兩萬大洋，佢唔去啊，人哋去就劉少奇嗰班去咋。但係嗰班雖然有大洋，但係都係坐桶倉啊嘛。所以一開始咧，暈船浪啊，甚至喺船度即係得藥疾啊等等，呢啲係好普通嘅事情，好普通嘅事。所以留學到今天。好似比較普遍啦，個個都話 普遍到你問海林就知啊，好多一年翻屋企幾次長途機，一早啊爸媽已經訂曬機票，係咪成個套票？不過咧，嗱，萬一次我唔係馬鼎盛啊，唔好意思，馬鼎盛老師要問一問咧，就其實以前講留學咧係有幾個原因嘅，未必係你自己嘅選擇，有啲係因為外交嘅關係。嗱，譬如我哋最出名嘅就係庚子賠款啦，嚇。咁其實咧，佢哋送啲國民出去外邊，甚至嗰個國家曾經威脅到自己嘅，一定係有一個目的嘅。即係嗱，講一講 你而家講緊係收學生嗰個國家嘅目的， 送出去嘅目的。 送出去目的就唔係啦，送出去目的就係叫做思而長記啊。係 啊， 思而長記，一開始大清朝係好巴閉，諗住自己係全世界第一嘅，唔需要學人哋任何嘢嘅。哪怕係你啲洋鬼子槍炮叻，我都係覺得你係啲奇人巧技嚟嘅啫。但係後尾知道啦，痛啦，要派人去學啦。咁頭先我提出嗰個甲午海戰， 係 嗰啲大將。咁甲午海戰咧，嗰個統帥李鴻章當然唔係海軍啦，但係佢只不過如果按而家講，佢係海軍大臣，甚至比海軍大臣仲要大嘅，佢係北洋大臣，管埋外交。咁艦隊司令咧，丁宇昌亦都唔係海軍，係騎兵出身嘅。咁其實佢係一個政委，即係佢係聽話嘅，同埋佢係保證呢個清朝嘅海防。那個政策是得以實行的。但真是打仗的，真是揸船的呢，是兩個總兵，左翼右翼，一個林太增，一個劉步蟬。這兩個就真是留學的了，而且是小小個開始讀海軍的。即係海軍學校一開，即係打輸咗嘛，咪開海軍學校咯，南洋、北洋，南洋開先嘅。佢哋係以學童去讀嘅， 冇錯。 就嗰陣時已經搞掂外文嘅， 嚇，哇，幾犀利！ 而且好細個就已經做官嘅啦。佢讀完出嚟十六七歲咧，上軍艦做呢、這個叫做見習生。好快就識揸船嘅。 但係咧又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去到外邊，其實大家嗰個國家同國家之間嘅張力好大嘅。佢又教你嗱，譬如船堅炮利諸如此類，佢會肯教你。佢又唔需要擔心你學咗我哋國家啲嘢，你翻到去。 佢直頭教你去打邊個國家啊？係啊，即係呢個代理人戰爭啊嘛。咁啊呢個。劉步蟬佢哋去英國學咧，係好優秀嘅，即係你諗國內咁多成千上萬人開始從呢、這個學童教起啊，就係、是、嗌你去學海軍打仗噶啦。咁佢兩個出國嗰陣時咧，都係廿一二歲嘅啫。但係廿一二歲已經喺國內做呢個艦長同副艦長。你真係不可想像嘅，而家咁後生，佢做到，其實佢出國係呢個提升嘅咋，唔係學咁簡單嘅。咁、個劉步蟬好犀利，去到英國嗰個海軍軍官學校咧，知道你係實習生。就俾佢做呢個地中海英國喎、地中海艦隊嘅旗艦嘅見習副艦長，嗰陣時叫大副， 即刻有實踐經驗啊！ 係啊， 唔等得噶啦已經。 咁呢個航海術係好複雜噶嘛？你唔單止係要通英文，而且你要識呢個天文，識呢個地理，識海情。 仲要识埋船上面啲机械， 嗯， 最后仲要识埋点打炮， 嗯嗯嗯， 即系喺喐嘅地方打，喐嘅地方，咁呢个其实系好先进嘅科学嚟嘅， 嗯，冇错， 咁啊几年之间，竟然以呢个优异嘅成绩毕业， 嗯， 同埋可以开自己喺英国买嘅军舰。从大西洋到地中海，穿过苏伊士运河，穿过呢个印度洋、马六甲，一直翻到天津，系， 嗯， 可以即系，就是，开呢架军舰翻嚟嘅，系， 嗯嗯嗯， 已经可以即刻投入打仗嘅，嗯。 其实要咯， 所以呢啲系叫学成归国， 嗯嗯， 但系点解打输咧？嗰啲啊，说来话长啦，我哋听完新闻 先啦。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参与香港马拉松的跑手，因为着住写有香港加油的衣物，被要求更换才可以继续参赛。陈先生原本着上一件紫色写有香港加油字句的上身的上衣，但是就是被带到大会的帐篷，有大会人员向他表示衣物不符规矩，要更换才可以参赛，但是没有解释原因。他又指出，大会早前提到衣物只要不妨碍其他跑手就可以，但相信大会都只是听从指示，所以会尊重有关决定。大会在开赛前曾经透过手机短讯提醒参加者遵从大会的守则和条款，切勿着住有政治元素或者是口号的装束，违者将会被拒参赛，大会亦都会按需要要求执法部门介入。香港马拉松全马赛事，男子组王启乐以2:31胜出，女子组的姚洁晶以2:39冲线。王启乐在尾段几十米从后居上，反超前日本选手成武雅，以4秒之微力压对手夺冠。26岁的王启乐话：今次首次参加马拉松，感到紧张。佢话喺赛事尾段回想积极嘅事情，靠意志冲线。佢又话希望参加奥运，今次比赛系向目标踏出第一步。佢话备战马拉松嘅时候冇教练，形容季军嘅魏庚系佢嘅师兄，无私分享经验，包括边一个路段比较辛苦，应该点样补充体力等。萧然唔介意同对方分享奖金。姚洁晶话：今日天气不错，赛事尾段开始有太阳比较热，但是初段感觉舒服。他又提到今年改道之后，有1公里的斜路比较辛苦。他又话比赛期间觉得有压力，会一直观察其他的跑手，不俾自己松懈。他将会积极部署未来其他的赛事，但有很多不明朗因素，包括国内的赛事等。香港马拉松今日举行，半马拉松男子组赛事中，陈家豪和纪嘉文携手冲线，分别夺得冠亚军。纪嘉文话：同队友陈家豪斗咗20多年，而家已经唔系追求破纪录，而系尽好运动员嘅责任，享受比赛过程。陈家豪话：当跑到接近终点嘅时候，觉得如果斗快冲线都只系赢几秒，不如携手冲线，为比赛留低美好回忆。两人又认为大会的防疫工作严谨，满意整体安排。赛道不算多人，再加上天公造美，令自己有更好的发挥。但由于疫情，不是有很多外国跑手可以来到香港参赛，竞争未如以往激烈。至于夺得季军的梁德阳，亦都满意自己的成绩，发挥比想象中好，认为大会在疫情下举办大型赛事并不容易，防疫安排合理。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当局在今年八月分阶段加强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网上申请服务，经网上递交的申请在短短两个月内倍增，占总申请由过往低过一成增加至到近两成半。罗志光在网志又话，职津处稍后将会继续加强电子化服务，包括在今年12月推出第二期新功能，方便申请人撤回已经提交的申请，更改已经提交的资料，以及提出复核或者是上诉申请等。另外亦都会设立网上预约系统，给市民预约柜台服务，少数族裔人士亦都可以透过系统要求在会面的时候提供翻译服务。职津处亦都会推出网上聊天机械人服务，全天候回复申请人的查询。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零首先同你跟进马拉松的封路。较早前九龙区多条的道路现在已经解封了，包括是弥敦道、加士居道、佐敦道、柯士甸道、亚士北道、汉口道、乐道、梳士巴利道、摩地道、樱桃街、部分的海防道、中间道和亚加路街。不过由展望区还有部分的路段仍然是封闭的，包括是西九龙公路南行和西隧去港岛方向仍然都是封闭的。揸车朋友请你都尽量避免揸车去受影响的地区。隧道方面，现在只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在新界区，将军澳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启思中学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邵氏香港电影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系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燥，慎防山火。 有边个会在你做运动的时候陪你一起喐？紧张的时候陪你打气，惊的时候同你一起惊。讲紧嘅就是你的心脏啊！要好好保护心脏，佢先可以陪你走更远的路。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正另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同你一起护身护心。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进入秋天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亦都代表了岁晚的序曲。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维基在这里提醒大家，早晚会比较清凉一些，加添一件外套，保重身体。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那些年》张维基同你一起静待季节的变更。 文化。 色火災危險警告仍然在生效。咁啊，繼續講我哋嘅留學啦。 嗯，啊，我有一件事咧，即係件歷史事件都幾對後來有影響啦，但係都好有興趣想聽一下馬老師講一講嗰個庚子賠款。 係 咧，即係從一個正面同埋即係以前就係覺得有啲人覺得有啲恥辱感啊，但係咧有好多正面嘅後果嘅庚子賠款。 你講呢樣嘢咧，就點樣評價佢應該係唔同嘅社會嘅價值觀。 嗯，冇錯。 你如果用第三者當時國際上嘅通例咧，打敗仗要出軍費，即係點解佢係呢個價錢咧？ 嗯， 其實第一次鴉片戰爭1842年南京條約嗰陣時賠款。是英國提出嚟呢個賠款，其實就嗌你出軍費，即係等於文傑話你同人打官司打贏咗，係對方出堂費咁解啫嘛。 係 即係商業社會係咁樣去解釋呢件事嘅。咁你話庚款點解會變成其中一部分係變成教育資基金咧？ 係啦， 就因為庚款係唔根據呢、這個。呢、这個原則去索取賠款噶嘛？ 嗯， 你話呢件事咧，大清國人人有份。正所謂而家通用嘅一個段子啊，話、 嗯、 呢個雪崩嘅時候，冇一片雪花係無辜嘅。就係呢個原則。 嗯， 當時八國聯軍其實唔係17國聯軍嘅。佢哋話點樣懲罰中國呢？即係中國呢個國家咁大，但係又咁見外，即係冇人打仗話宣戰以後去打使館嘅，咁啊好奇怪，只有非洲嗰啲部落係咁玩嘅啫。咁你堂堂一個大國，咁點懲罰佢呢？就話大清國冇一個國民係無辜嘅。 嗯嗯嗯。 所以你而家幾多人啊？4,500,000人，唔該，一人一兩。是这样定出来的，是很荒谬的，就离开了西方主流国家那种索取赔款的原则。 嗯， 那美国佬呢，首先就国会里面就提出来，说你打败了人家拿赔款啱的，因为拿多了。 嗯， 他们都计条数，你用了多少军费国会实知的嘛。啊，我说你做什么，我们的国家讲讲文明噶嘛，讲法治噶嘛，你攞多咗俾翻人咯。 嗯， 即系大略系咁一回事。 系 咁 系睇呢件事。 美国政府又真系听话喎，咁啊计完条数啊，系多咗几千万两俾翻佢啦咁。咁啊，俾翻佢点俾咧？ 嗯， 啊就整一个教育基金。 系 就系、是、其实跟住好多国家都系咁噶。 嗯嗯， 即系美国带一头以后，嗰啲国家自命文明啊嘛、 嗯， 要多咗咁啊回数咯。 嗯嗯嗯。 所以是以不同的方法，有些不是好像成立的清华、 嗯、 成为这个留学美国的 基地， 不是、啊、候补学校、啊 嗯、 等于预科、啊 嗯、 你在清华读完以后呢就承认你等同学历，可以那些学童直接去美国读这个、嗯、是啦、啊、是读回这个起码大学学院那些水平。 你而家睇翻咧，喺美國，即係譬如中外建即係唔好話建交啦，即係喺個學術嘅交流上邊咧，庚子賠款係源起啊。嗱，譬如有一啲學院啊，即係燕京學院咁啊，哈佛大學嘅燕京學院咧、嗯，你個淵源去到嗰度咧，真係即係聚集咗一班重新即係成為漢學啊、漢學嘅研究啦嚇、啊，或者係喺一个好多嘅技术上边、科学上边嘅裨益啦，咁呢个咧都系即系可能之前真系冇期望到或者会咁样衍生出嚟嘅所谓留学计划。 你话留学咧，好以前毛泽东时代咧就话讲呢个帝国主义嘅一种文化侵略， 系 因为客观造成嘅事实咧，有一部分系。啱咗呢種理論嘅，即係話你訓練出嘅人才咧，你一定就係以個世界觀啊，嗰個所謂三觀啊，就一定係西方嗰種噶啦。咁、 嗯、 你喺 如果唔翻嚟嗰啲另外一件事啊，即系翻嚟为国家服务咧，你都系买办。 嗯， 你系一种买办嘅心态，你系使到中国适应呢个帝国主义或者国际资本主义去侵略、去剥削中国嘅，即系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系咁样嘅思维啦。但系如果从纯学术嘅角度嚟讲咧，被求学嘅国家嘅学校嘅师长，佢哋纯学术上嚟讲咧，系毛泽东思想解释唔到嘅。 嗯， 比如讲大家好熟悉嘅一个长者，一个大学者季羡林。 嗯， 佢留学到德国。 嗯， 纳粹德国嗰阵时。但系佢嘅导师去一对一咁培训佢呢个博士生。是傾囊而授的。当然他学的东西是很离开现代的， 是古代的这个中西文化交流。但是培养他是不遗余力的。这头轰炸着，那头在地下室继续受苦。就是这些物质生活极其恶劣，就是挨冻挨饿都不能够中断这个学业的传和授。 是没错。 那 你如果毛泽东思想那套你根本解释不到的。就是这个德国导师即有没有搞错？ 不过当然他们呢心里面很以或者海林都会同意，即是自己的传统为傲，就会觉得不是传授，而希望都他得到的东西可以带回中国。但如果他们留在这里是另外一回事。 他不是特登话呢个系中国人，我教佢啊，喺佢眼里边冇国籍，冇呢个民族，冇宗教，冇咩，只有学问嘅啫。 即系喺学术界，我觉得系有依样。 佢睇到呢个学子系可造之才，佢直头就衣钵传俾你都冇问题噶啦。 因为而家 我话知你边国人啦。 而家喺日本都有呢個問題，日本嘅大學咧好多好多實驗室啦，科技嘅領域啦，政府係唔想中國人入實驗室嘅，但係好多日本嘅科學家咧，佢個諗法就唔係咁樣，呢個係人類嘅知識，任何人有呢個程度可以學嘅，佢都會盡量爭取，即係你政府嘅政府嗰套，我自己做就做另外一套，所以我覺得學術界。可能依一套真系唔系一般用呢啲智利主义啊、人性嘅丑恶可以解释得到， 但当然文化财啊嘛，日本 系啊，当然如果佢觉得系牵涉到国防就系另外一样嘢嚟嘅，尤其是嗱，但系咧睇到嘅趋势咧，而家系留学同以前真系唔系咁一样，大家嗰个防备心好重。你想想美國前一排對中國學留學生簽證，尤其是軍同軍事有關的有關係的，他都未必會簽給你。 那個是政治化了， 因為政治化了， 政治化了，因為即係川普那幾年呢突然一個大轉折， 是 認為呢美國蝕了底，美國是教精徒弟沒師傅那隻，不單止是軍事了，經濟上面都是這樣。你而家經濟揼揼聲，其實係攞咗我著數，咁全部係咁諗啊嘛。 冇錯。 咁至於留學咧，講翻甲午海戰嗰單啦，就係劉步蟬同林太增呢兩位係做咗呢個北洋艦隊嘅左右翼總兵。左右翼總兵，其實呢支艦隊咧。具體指揮咧係佢哋指揮嘅，即係丁宇昌只係話嗱，今次我哋點撞見日本軍艦啦，打咯咁點打咧？佢唔知嘅，要靠佢哋學過航海、學過操炮，甚至有過戰鬥經驗，咁樣去打。同埋咧，岔開一句咧，大家都覺得中國海軍係打輸咗。技不如人，其實具體嚟講咧，又未必，因為有一個統計數字喺呢一仗當中，雖然只打咗幾個鐘頭，雙方發炮咧都全力以赴噶啦。個命中率啊，中國方面係1.2%，即係打1000發炮彈有12發中嘅， 啊，日本咧係0.5%，即係居然日本嗰個命中率啊係唔及中國嘅一半嘅。 咁係輸唔好彩啊？係乜嘢？ 有得唔好彩咁啊？打仗冇得唔好彩。我打中咗你，你死咗，你架艦沉咗，咁點叫唔好彩啊？ 咪打命中率高，但係打嘅唔係地方。 我明你意思，即係點解你命中率高，而又輸咗？咁係另外一個因素啦，另外一個因素啦，就係日本軍艦上面咧，佢係以速射炮為主，即係比如講，我啲炮咧一分鐘可以打5發，你啲炮咧一分鐘打1發，我打得數量多，咁雖然我命中率低，但係我呢個數量多補翻數，即係我中你嗰個總數咧就多過你中我嗰個總數。咁呢個係啲軍界人士話決定禁海戰嘅勝負一個重要原因，就係、是、中國嗰陣時嗰個海戰嘅思想啊，仲係跟唔上潮流啊！即係1890年代海軍佢哋買嘅都唔係英國嘅，就係德國軍艦噶啦。佢哋啲軍艦嘅那個作戰的思維啊，是以這個大口径為主還是以快速為主呢？是兩個不同的這個戰術思想來的。那日本就拿了快的那隻。這個是一個因素，即雖然你打得準，但是我打得多，所以你中得多，你沉得多，這是一個說法。第二個呢，就是中國的軍艦呢比較老啊。日本的軍艦比較新，它速度快，即整個來講呢，中國的艦隊它平均的航速啊，是一個鐘頭14海里，海軍都講海里的，沒人講公里的，即一海里是1.852公里，那些是由地球的經緯度決定的，不講了， 沒 錯，日本嗰個航速咧，去到17.几海里，咁你唔好話17同14差3啫，咁其實差一差0.1你都死啦。 冇錯， 即係我打你，我可以逼近嚟打，我唔想打我可以走，我唔想喺呢個位置打我可以轉，你追我唔到，咁呢個好重要，呢、這個就係一個主動性嘅問題。海軍嘅特色同陸軍唔同，就係佢個轉移。好緊要，咁輸梗係有好多道理嘅，但係講到留學咧，就有一個故仔好過癮嘅。點解會派啲海軍去出國去學咧？咁其實係李鴻章有一次去參加呢個英國一個典禮，唔知係英皇啊定係乜嘢？咁去到當然好多節目，其中一個咧就係、是。show 英國啲軍艦，請佢上去，咁啊行得幾快，打炮打得幾準，啲隊形變化幾靚。但李鴻章咧，佢係有眼光喎，一眼睄到嗰個邊個嚟嘅嚇？點解唔係英國人嘅？邊度嘅？日本人嚇、啊！日本人去英國，居然上艦去學嘢，唔得，我都要，係咁樣。醒起佢派，所以讲头先嗰两个大将咧，一个林太增，一个刘步蟾，当时已经系男将，喺海军已经学有所成，虽然年纪唔大，20几岁，咁样派佢哋去英国进修，上呢个英国军舰去学，所以呢啲嘢手把眼见功夫，真系要喺航海甚至系作战嘅过程当中。先至學到真嘢嘅，你單係讀書，理論唔得，一定要操作。所以我諗留學去到一定嘅程度咧，唔單止係理工科啊，文科都要實踐，即係學有所用，用你先知得唔得。 我覺得文科咧，或者係你個價值觀啊，睇世界嘅方式啊，即係因為文科唔係淨文科啦，譬如文史哲咁咧。哇！個影響咧，其實完全不下於你學嗰啲技術性嘅東西。 這個係 戰略水平。 嗯， 戰略水平，我就想歸結一下，甲午戰爭敗敗喺邊度咧？唔係喺戰術同埋技術上邊，而係喺戰略上邊。因為中國嘅海軍咧，嗰、那個頭腦啊，從呢個慈禧到呢個李鴻章，佢哋嘅頭腦咧都係防守。 嗯， 啊，佢建立海軍個指導思想係乜嘢咧？凡係鬼子佬嚟打咧，就打北京。 嗯， 都係從太平洋進入呢個渤海，然後上天津呢條路嘅。 嗯， 咁我點樣守到佢咧？好簡單。北邊遼東半島，南邊山東半島，中間長山列島，就好似一條鎖鏈咁鎖住呢個渤海嘅。 嗯嗯。 咁你攞島鎖唔住，攞軍艦鎖。 嗯。 我呢個北洋海軍咧，就好似呢條鎖鏈一樣。在辽东半岛吕大搞个军事基地，山东半岛烟台搞个军事基地，威海啊，喺威海，咁两个军事基地就好似两个庄咁样，中间一条链就系个舰队，咁就锁住啦，咁你嚟唔到啦。呢、這个思想咧，就系、是、你所讲文史哲嗰个战略思想，系完全错嘅，系南辕北辙嘅。海軍的特色是進攻， 是 防守的海軍實輸的、 嗯、 你防守你坐在這裡即等於喂我這支球隊很厲害、哦、我守住一定是沒有人入到我球的，咁你最多咪打和咯？ 系啊， 人哋進攻要入波噶嘛，入你嘅波噶嘛。 我記得咧，細個時候睇呢個甲午戰爭嘅電影咧，《 甲午風雲》。 嗰套電影叫《甲午風雲》啊。咁、我仲記得喺觀塘睇嘅。咁、我有個親戚即係姨媽咁樣帶我去睇。哇！佢喊到 believe， 咁我覺得好慘喎，真係咁慘嘅。但好似覺得冇得打咁樣嘅，全個場面、我諗佢都幾依史實嚟到。去拍嘅 嗰啲，按照而家嘅眼光嚟講，係一出抗日神劇，係假嘅，即係佢個劇本係唔符合歷史事實嘅、首先最關鍵，你一定記得鄧大人嚇、鄧世昌駕駛住嗰艘呢個志願軍艦，要去撞敵人最強大嗰個吉野，冇可能嘅，點解咧？致遠呢條軍艦最高嘅速度幾多咧？17節。而呢個吉野係1894年全世界最快嘅軍艦、全世界啊！而家講緊，22.5節，17節撞22.5節， 咁先夠壯烈啊！ 唔係你點撞啫？你都唔夠佢快，唔好玩啦！ 咁仲有海上嘅情況咧？ 海上冇情況噶，佢、撞你就得。 但係好似我記得個電影裏邊風風雨雨咁喎。嗱、呢個咧就 呢啲我哋外行人， 最簡單嘅嘢呢啲係唔可能嘅。仲有話呢個鄧世昌嗰隻軍艦致遠係俾日軍嘅魚雷擊沉嘅，呢、個又係假嘅。呢场海战里面日本冇一架军舰有呢个发射鱼雷的功能，反而北洋舰队有，又发射过，又争啲打沉咗呢个日本，即系喺呢场海战里面最高嘅海军军令部长，争啲打沉。衰在咩咧？ 爭啲咯， 唔係 佢一定要咁嘅，佢 衰在佢魚雷嘅定心錯咗。你魚雷咧，佢當然喺海度航行。你定心係幾多啊？係一米，係兩米，定係三米？你定咗就係咁多噶啦。咁可能佢嘅定心咧係4米，佢諗住係打大軍艦先有咁嘅食水啊嘛。係、打你水下部分你先沉啊嘛。你打佢水上部分沉咩啫？咁點知嗰架西京丸咧，個食水味又咁深，你係打得好準，係喺個船底過嘅。呢、這個當場即係嗰個海軍軍令長已經諗住天皇萬歲咁死嘅，死定嘅魚雷咁過嚟，點唔死啫？船底過。啊！呢啲就冥冥之中啦， 呢、个就啦，呢、个真系有呢样嘢。 系啊，啲事实嚟噶。 我谂咧，如果今日再打仗就唔会咁，因为太多科技嘅支持。 都系有。今日再打仗咧，嗰、个不定嘅因素啊，不可控嘅因素啊，仲系主宰住战场嘅、有好多嘢你唔系即系科技， 一加一就等于二嘅，唔系嘅。所以话军事唔系科学，系艺术。 哎呀，好玩啊！唔系，我唔应该咁讲，好凉薄。我咧就想咧喺一个新闻报告之后咧，其实咧倾翻而家最新嘅资料啦，就系啲留学生咧最中意去边啲地方留学。咁啊，唔知同海林你以前留学咧个情况系有冇分别？ 咁啊，见仁见智啫呢啲嘢。 但系咧好得意呢个现象咧， 有人中意非洲咧， 唔系好多咯。 好啦，新闻以后我哋继续。 一半人第三针继续打科兴，一半人打伏必泰。发现转打伏必泰之后，抗体相对增多，但系仍然有待分析。佢又话相信每一至两年可能要接种一次新冠疫苗加强剂。另外，冬季流感高峰期将至，许雪昌话世卫最新的更新指引建议可以同时接种新冠和流感疫苗，认为同时接种不论对新冠和流感疫苗的保护率影响都不太大。新华社报道，中国在今朝早接近九点半，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月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二十一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报道说，实践二十一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碎片减缓技术试验验证。这一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93次飞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6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咧只系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花园一段。进发翻一段多车，龙尾喺果栏，喺新界区。咁较早前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咧有宗交通意外噶，咁好快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消散中嘅龙尾去到丽城花园。而渣打马拉松方面咧，咁较早前咧九龙区咧就封咗好多条路嘅，咁而家以下嘅路段咧就已经重开，咁包括有弥敦道、加士居道、佐敦道、柯士甸道、阿士尼道。汉口道、乐道、梳士巴利道、摩地道、樱桃街部分的海防道、中间道、亚街老街都已经重开，但是西九龙公路南行线和西隧去港岛方向的管道就仍然封闭，揸车的朋友敬请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台。体坛盛事，港台电视32。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是国内规格和水平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综合性残疾人运动会。 23名港队运动员远赴陕西，出战田径、游泳及乒乓球三个项目。 面对强劲对手，港队运动员又可不可以在奖牌榜上留名呢？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 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香港保龄球运动员胡少康， 其实啱啱真系自己有癌症嘅时候，其实啊会唔会突然间医生同我讲得翻几个月命，甚至话啊你打唔到亚运会啊，好不安啊，或者瞓唔到啊，或者甚至喊都有嘅。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好啦，繼續講呢個留學咧，我都係要講埋呢個玄奘呢個故事嘅。 嗯， 因為佢真係留學人古今中外係最成功，亦都係即係佢個艱苦程度啊。 嗯， 佢嗰種追求學術，我唔一定即係佛教嗰啲，我唔明啊。但是他真的是一种学术，是一种文化来的。他追求那种那些毅力啊，是同埋个成就啊，是即是我想空前绝后。为什么呢？首先他去到印度呢，他是最终是取得真经。因为有很多版本。同埋他认为是求得那个真谛。啊，不是他说的， 是啊， 而是即在行家里面 他们看完经就要去辩论的嘛。 是啊，他在曲女城路辩论18日， 他去到哪里都跟人辩论，最后干脆呢 他就开讲，他开个坛，啊，在那里说贴晒街招，我观点是这样的，啊，请 来 观点的来，大家来切磋。咁啊，切到赢晒，冇人系佢手脚，最后即系摆个摊，冇人敢嚟嬲当。咁样佢觉得就可以即系完成咗个宏愿啦，就回国啦。回国咁，唐太宗佢哋都信噶，就吓，啊，请佢将佢带翻嚟嘅一大堆经翻譯咗佢，同埋咧等於開個佛學院，傳宗接代，教啲弟子。大雁塔大家都去過啦， 嗯， 啊，就係嗰陣時係其實係藏經塔嚟嘅。 嗯， 咁就將呢個西方嘅佛教好完整咁樣成體系咁樣， 嗯， 傳咗嚟中國， 嗯， 發揚光大。咁呢樣嘢咧？是他即是穷其毕生的经历啊，精力啊，才做到这点的。 嗯。 由于他的经历呢是留学生里面很完整的， 嗯， 所以他我觉得他不单止是一个经学大师，首先他还是一个大探险家。 嗯。 探险家。哇，一个人哦，单身走过大高壁，沙漠，大雪山，即是他千辛万苦，而且又真的有少少好彩，如果不是十条命都没了。 觉得很有趣，就是那时候的交通一定没有今天那么便利。 交什么通？没路行的，哪有路，啊， 路是人行出来的。所以可能呢他真的 在一些状态上是有一些幻觉， 直头是啦，他认为啲神去指示他，喂，仲喺度瞓觉，快啲行啦，咁 就啲蜘蛛精啊。 咁一个就大探险家、大旅行家，唔使讲啦。佢去到印度以后咧，佢系 步行整個印度，其實就是求學，同埋去同人哋切磋，咁所以佢又係大旅行家，佢又係大外交家。如果唔係點解即係舌燦蓮花可以講到個西域裏面一個王同佢結拜兄弟啊？所以話唐三藏係玉帝，佢真係玉帝喎，不過唔係唐太宗嘅玉帝嚇。咁佢不但係學佛學嘅大宗師，佢仲係大翻譯家。頭先文傑話講咗啦，佢唔單止係一種語言嘅佛經， 係啊， 而且仲有啲古文嘅， 好犀利。 唉，其實我都講唔出嚟啊。 唔知咩人嚟啊？ 所以而家如果你係想學呢個佛學嘅話咧，你起碼掌握幾種語言先至能夠入門啊，大佬入門啊。 梵文啦、啊，巴利文啦、 啊。啊，有啲已經死咗嘅文字，而家唔用噶啦。佢仲係一個大歷史學家，咁佢口述嘅《大唐西域記》就係一部非常好嘅歷史書嚟。 冇錯。 甚至而家印度人都攞佢，你冇人頂得住佢嘅，即係佢當其時。七世紀又有邊個人寫得出咁樣嘅即係歷史記載嘅書咧？所以佢嘅成就咧，點解可以有咁嘅成就咧？一個咧就係佢嗰種心願啊。即係你去求學，你係咪有咁嘅心願？好似《西遊記》裏面九九八十一難咧，即係唐三藏冇第二樣好就是、政治正確。佢幾大都去嘅。你。孫悟空豬八怪冚唪唥都唔跟我去，我自己都要去，即係呢種心咧，佢係最堅決嘅。雖然佢即係手無揸雞之力，但係佢嗰個精神力量。咁而家求學，如果你係我真係發咗宏願，我要學一樣嘢翻嚟，或者報效祖國，或者即係使到中華文化補一個咩缺陷等等。呢種應該係留學最正宗嘅一種精神。 冇錯，即係呢個就是奇才嚟嘅，令到佢直情好似一個神話嘅傳奇啊！呢樣 佢嘅語言天分亦都係好犀利，因為佢翻譯嘅佛經其實而家都算即係有一啲直頭流失咗嘅佛經係用中文版嚟作為最正宗噶嘛。如果冇佢當年嘅翻譯嘅話，我哋唯一有嘅就係鸠摩罗什嘅呢個版本。 因為佛教都唔興啦嘛，喺印度，反而喺中土發揚光大。 係，不過睇翻早期咧，即係世紀交初嘅時候，應該係二十世紀初期。你睇到一啲人物咧。後來去到三十年代，譬如朱光潛啊，後來鄧小平啊呢啲，其實你都去到法國留學，或者即係朱光潛英文又得，德文又得，法文又得，喺好年輕嘅時候，咁佢哋其實都係浙江人，就唔係話有啲咩特殊嘅背景，但係咧，我覺得係佢哋好想去外邊攞一啲現代性嘅嘢翻嚟，中國。即係對嗰個國家嘅所謂進步嗰樣嘢，個心咧好迫切啊！即係佢唔係淨係代表佢自己，而係佢一定要喺有限嘅時間裏邊學到最多。 即係中共第一代嘅所謂革命家咧，有唔少係留學生嚟嘅， 好多。 咁即係我要強調一點，留學生咧唔一定係入一個學校去讀書嘅，佢留學生咧。有好多咧，係佢已經有一定嘅學術嘅水平。佢需要嘅係實踐。呢種實踐嘅環境可能中國冇。可能西方先有。歐洲、日本先有。即係好多留學生都係咁樣去學嘅。你好似朱德佢係軍人。佢留學就已經好大年紀啦，三十大幾嗰只噶啦。佢先至去歐洲留學，咁都好難為佢嘅，即係咁樣嘅年紀，去學德文，可能佢有少少英文底，少少啦嚇，咁你就學， 但係好辛苦啊，學德文。 咁但係佢唔係去到軍事學校學，佢去到即係政治嗰方面、社會學嗰方面，但係嗰方面都學到軍事啲嘢嘅，即係我所話齋，戰略係好高嘅，或者甚至哲學嗰部分對指導軍事係有幫助， 係有影響嘅。 咁劉伯承咧就唔係啦，劉伯承直情佢係做咗高級軍官以後先至去蘇聯， 读呢个军事学校。 嗯， 虽然时间唔长，但系佢就接受咗整套嘅，唔单止系苏联嘅军事思想，而系俄国嘅军事思想同西方嘅军事思想。咁佢带咗翻嚟，仲不断学习，即系翻咗嚟以后仲不断学习，不断咁实践。咁呢啲留学咧就系、是。相當高水平的留學啦。 馬老師，你講嗰、那個即係文教授，我諗你哋都覺得即係其實講咗嗰個留學咧，你喺唔同嘅人生階段，同埋你有冇工作經驗啊？那個效果唔同。即係如果係好似即係好似我咁好年輕咁出去讀書嘅話，可能係喺你喺文化上嗰個改變啦。咁但係你會發覺，如果你有個工作嘅經驗，再去讀書咧，喺或者去到外國嘅話，你個體驗同埋你 set 嘅目標都可能唔同。 係啊， 冇錯。 我哋讀大學嗰陣時咧，啲老師佢有一個咁嘅觀點，佢話我哋文科係注重呢個社會嘅認識，認識啊，唔係話你即係考卷可以得一百分嘅事情。啊、所以嗰陣時佢教我哋一個咧，因為我哋嗰班好垃圾，我哋班可以年紀相差十四五歲嘅，即係好特殊嘅文化大革命第一批考入去嘅大學生。佢就話教你哋呢班喺社會上已經浸咗十年八年，甚至更長時間，甚至娶妻生兒咁樣咧，比較容易教喎，因為你知道咩叫社會喎。而那些啱啱中學畢業的應屆生，他們是不知道的、啊、即是未工作過，未賺取過薪酬，即是未幫人打過工，即是未捱過閒淡，那 你 學文科呢、真的差一點的。所以他說、你們這班呢沒問題，即是三張了才讀大學。咁但係嗰啲應屆嘅咧，佢建議佢哋大學畢業成績相當好，唔好讀研究生住，去社會度轉一轉先，啊一兩三年不等，咁等你對社會有一個認識，咁你然後去考研究生，去讀碩士讀博士咧，可能就嗰、那個即係吸取嗰個知識啊係。比較立體的， 我絕對同意、即是很多有工作經驗，譬如不要說大學畢業立刻走去讀碩士、你工作了三四年譬如以前呢，我都是在香港電台，我大學畢業之後在香港電台工作過，然後再讀回研究院，原來我日常處理一個節目的剪接呢、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就是咧，長篇大論， 唔係食夜飯著那衣啊， 但冇得添啦。即係譬如一個訪問阿馬老師一個鐘、但原來只可以出街十分鐘，咁我剪到點精華法咧？咁呢個對我後來做學問係好有幫助嘅，就去無全清嗰個道理。不過咧，馬丁成，我想提出一點咧，係好特別嘅，就係依一個禮拜上一啲即係同研究生上堂，咁佢哋嚟自唔同國家。咁佢哋都認識分別認識一啲中國嘅學者，無論喺美國，即係見到佢哋嗱呢啲所謂去到美國或者歐洲讀嘅一啲、譬如你話社會學啊，喺啲社會思想啊、睇法啊、歧唔歧視啊、平等條例諸如此類啦、但係佢哋就發覺佢哋翻到中國之後發表嘅言論咧、就同佢喺外邊讀嘅嚇，無論德國喺美國讀嗰啲咧，係完全都係走翻轉頭。即是说要跟返呢譬如佢个对于种族嘅歧视嘅言论都几严重啊，性别嘅睇法啊等等都系保守啊。 你上咩山唱咩歌嘛。呢、 个 必然㗎啦。咁你喺香港嘅媒体做嘢九七前同九七后当然有一个政治上面嘅区别啦。甚至呢个区别系不可逾越嘅。以前我觉得一講起一個地名啫，嚇、比如海心灣咁，而家如果你喺大陸係唔準講嘅，你要講呢個 Friday Watch Talk 先至係 正確嘅、 嗯嗯嗯 啊。你如果海參崴咧，就唔俾你出街嘅。 嗯 但呢個問題其實而家喺外國都有，譬如喺美國其實好嚴重。即、嗯、上個禮拜我記得好似有一個哥倫比亞籍嘅古典音樂嘅教授，就係、是、因為發表咗一啲大家覺得佢係有少少對歧視黑人嘅言論，即刻就要辭職。所以我覺得我哋喺呢一個，即係我哋喺地球嘅呢一邊，我哋可以感受到，哇！而家好似那個言論好似有少少要自我監管咁。但係我發覺係我自己當年九十年代喺美國嗰陣，喺紐約，其實講嘢係好自由噶嘛、 嗯。 你完全冇唔會幫自己去落任何嘅限制。但係今時今日我。即使我在呢度，我同美國朋友講嘢嗰陣，尤其是譬如你上一啲社交媒體啊，有啲好似用講嘢嗰啲咁嘅社交媒體，你會限住少少嘅。你因為你知道好容易有一啲譬如話種族歧視啊，或者女權啊，女仔都好啲啊，因為我係女性。如果你是男性，你是白人，你如果讲嘢讲错一句的话，是二十句答翻嚟，去答你嘅。 理所当然 嘅。忌啊， 系啊。 佢有时啲避忌咧，系某个地区、某个地方、某啲种族、某啲宗教。好似我哋去泰国旅游，你搭船咧，嗰啲艇仔哪怕系好细嘅，你千祈唔好摸佢船头。 嗯。 你試過啊？試過唔做板啊？ 我好少去泰國。哦，原來係咁 嘅。係啊，即係等於嗰啲細路仔，你唔好摸佢頭喎。 嗯， 嗰度係佢嗰啲神明嘅地方。 哦， 係 啊，唔好搭著嗰啲神經。就呢個一定要知啦嚇。咁但係咧，你知而家每間大學咧都有啲叫 exchange program 啊嘛。 嗯。 即係都係預咗你咧讀到，我唔知馬鼎盛你個女有冇去到呢啲，即係就交換生啊做。就話你可以去一年嚇，譬如喺四年嘅月嘅學習裏邊，咁啊最多人揀咧就唔係美國、英國嘅 喎。哦，係咩？ 係好多人揀咧係愛沙尼亞啲刁轉啲嘅地方，瑞典啊咁樣嘅嚇，因為佢覺得特別啊，因為你美國、英國去第日都有機會可能去。咁嗱，我講翻咧， 嗰啲獵奇嘅心態啫。 係啦，獵奇心態，但係其實都係，譬如我有個女 同埋咧，細嘅國家咧，可能嘅自由度比較大。 是但是咧都有个危险，我唔知点解会发生。喺爱沙尼亚有个女同学，就佢礼拜日咧去参加，你知好多嗰啲 fair 啊，啲市场啊，咁咧就问佢系咪中国人啊，跟住真系打一身，咁佢真系求救嘅。咁咧发生喺三年前到啦，咁啊就所以有时你话小国就再睇下啦，吓。 唔係啊，但係而家喺英國，你見都有好多喺網上面嘅嗰啲即係喺會話喺英國其實幾多人即係早舊年啊會受到襲擊， 而咩人受到襲擊？ 香港即係中國人。咁同埋其實舊年喺美國，我記得喺紐約出現過喺地鐵有一個幾出名嘅爵士樂嘅日本樂手。佢就係人哋以為佢係中國人，就話啊，你依個中國人病毒啊，傳到美國啊，咁大家就真係打到佢彈唔到琴，大家仲要幫佢籌款啊。所以我覺得而家去外國留學，即係嘅危險性高咗， 係複雜性。係話咧就歷來有之嘅，咁而家仲加上一種反共咁樣嘅心態，因為共產主義自從呢個蘇聯蘇東坡冧咗以後，喺世界上應該係覺得係呢種意識形態係應該走向末路㗎啦，咁。如果兩樣加埋一齊，再加上而家美國川普開始即係同中國關係逆向，咁一定係難免㗎啦。留學呢啲嘢咧，如果唔啱撞到呢個政治化嘅風潮，咁啊唔好彩咯。 係，冇錯。 本來香港人去全世界任何地方留學都應該好受歡迎嘅，因為嗰陣時人哋覺得你係英國嘅仔啊嘛，咁而家覺得你係中國嘅仔。咁有啲同中國唔啱嘅，當然你就即係算係另類咯。 當年我喺英國讀書嗰陣，都仲有阿婆叫我翻屋企嘅，但係即係但係你唔會覺得有人身安全嘅問題啊嘛？ 係 啊， 哦係。 可能咧就好多留学生咧都考虑埋呢啲人身安全等等啦。咁喺啱啱今个月有最新嘅报告啦，佢话如果排前十名嘅最受欢迎嘅留学地点咧，第一嘅就系加拿大。 哦， 吓加拿大。咁咧就法国人中意啦，南非人中意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等咧都中意，系一个好明显嘅选择。咁西班牙就第二。英國就第三，英國其實傳統地都收即有寄宿的制度，反而美國、日本、法國就並排第四。 哦，係啊， 係啦，冇錯。咁可能阿 Trump 啦嚇，即係之前做嘅嘢咧，就令到人哋對於美國攞簽證係咪有啲困難咧，又有啲避忌。咁澳洲同埋德國咧就排第五六嚇。咁台灣喎，台灣都受歡迎喎，原來喺十名之內嘅排第九。 留學係有一個趨勢嘅。我哋一開始就講留學係一個求學啊嘛，你嗰度有可以人哋學嘅嘢，人哋先去噶嘛。 冇錯。 咁你如果係上位嗰陣時，咁日本仔都要派遣唐使嚟唐朝啦。咁中國咧，亦都有唔少人嚟留學，特別係第三世界。即係西哈努克嗰個國王啊，叫做西哈莫尼。佢都喺中國讀中學添喎。 是 啊，因為西哈努克很多仔的，這個放莫斯科那裡，放北京，放紐約，那個放巴黎， 全球化。 現在那個不是好像去過捷克讀書， 是不是叫西哈莫尼先？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現在那個，我知道他去過捷克讀書，那個 真的是在中國讀中學的，有那些第三世界國家很多都在六七十年代開始已經是喜歡來中國讀的，因為中國是很歡迎那些人來的，包食包住，待遇又好。好了，新聞以後再談。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有参与香港马拉松的跑手，因为着有写住香港加油的衣物，被要求更换才可以继续参赛。陈先生原本着上一件紫色写有香港加油字句的上衣，被带到大会的帐篷，有大会人员向他表示衣物不符规矩，要更换才可以参赛，但是没有解释原因。他又说大会早前提到衣物只要不妨碍其他跑手就可以，但相信大会都只是听从指示，所以会尊重有关的决定。大会在开赛前曾经透过手机短信提醒参加者遵从大会守则和条款，切勿着住有政治元素或者是口号的装束，违者将会被拒参赛，大会亦都会按需要要求执法部门介入。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长者的新冠疫苗接种率低，而很多的数据显示，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人士在六至八个月之后抗体水平跌到很低，因此香港未有可能和病毒共存。中大正是研究第三针成效，许雪昌说就他跟进部分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个案，一半人打第三针是继续打科兴，一半人打伏必泰，发现转打伏必泰之后抗体相对增多，但仍然有待分析。他又说相信每一至两年可能要接种一次新冠疫苗加强剂。另外，冬季流感高峰期将至，许雪昌说世卫最新更新指引建议可以同时接种新冠和流感疫苗，认为同时接种不论对新冠和流感疫苗的保护率影响都不太大。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指出，积金易平台将积 将强积金计划的行政工作标准化、精简化和自动化，让计划行政工作因而可以大幅提升运作的效率。雇员和雇主处理强积金计划的行政工作不单止会更加方便，而且电子平台所节省的成本可以进一步创造收费下调空间，让计划成员直接受惠。他说一直以来都透过多个不同的途径令强积金收费可以降低，基金收费已经由2007年的 2.1% 下降至目前的 1.43%， 但有关收费仍然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刘默家轩又说，推行积金二平台项目的首要目标是为计划成员带来实际减费，亦都为落实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提供协助，预计平台最快在2025年初全面运作。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台协会和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召集美国国务院和台湾外事部门高层代表等举行视像论坛，讨论扩大台湾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议题，在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和联合国的架构内的组织，贡献宝贵专业知识，以应对全球挑战，包括全球公共卫生、环境和气候变迁、发展援助、技术标准和经济合作。声明说，与会官员重申美国对台湾有意义参与世卫和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的承诺，凸显台湾在广泛议题作出贡献的能力。声明又说，与会的美方代表包括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柯杰文，台湾方面就有外事部门主任秘书徐丽文和驻美副代表王良玉出席。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跟进马拉松的封路。而家咧，九龙区嘅部分路段咧，亦都已经重开翻啦。咁包括咧，有连翔道南行，介乎系荔枝角同埋佐敦之间嘅一段，以及系雅翔道、而弥敦道、加士居道、佐敦道、柯士甸道、多士巴利道同埋雅街路街咧，都已经重开翻啦。咁不过咧，而家西九龙公路南行同埋西隧去港岛方向嘅管道仍然都系封闭紧嘅，受影响嘅地区咧，可能会比平日的星期日都比较挤塞，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要保持忍让。隧道方面，现在只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而在新界区将军澳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启思中学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接近百胜角路。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环宇海湾一段亦都系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舌病系一种冇传染性嘅自身免疫系统病，任何人都可能会患上。 这个病不单止对皮肤有影响，还可能会引起关节炎甚至关节变形。 每年10月29号是世界人舌病日，趁着这个日子多些关注这个疾病和患者， 希望他们积极面对，对抗人舌病。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正令一点，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残疾人士能够在社区发展艺术是不是很难呢？ 又不一定，懂得艺做人才就行了。艺是艺术的艺。 那就要听下来紧这个礼拜日艺做人才的团队讲下怎样推动共融艺术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 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恭喜港队泳手黄汉燕以2分02秒83破全国纪录，勇夺男子 S14 级200米自由泳金牌。同时，港队泳手张瑞琪亦以2分22秒75破全国纪录，勇夺女子 S14 级200米自由泳金牌，为港争光。继续紧贴港台电视32，2021残运会直击。 1872311，如果有啲朋友想同我哋傾下呢個留學嘅問題咧，咁啊請打電話啊，仲有 Facebook。咁啊，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咧仲生效。 嗯， 講開留學咧，有位人士咧就非提不可噶啦。佢雖然唔係去選擇外國邊間名校， 嗯、 但係佢所得咧，我諗古今中外都冇人比得上。 啊、嗯。 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哇！呢、這个大彼得紧要啦， 超级学生啊！呢、這个 佢去外国就隐名埋姓，冇人知佢系呢个沙皇、啊、当然佢又后生啦，又大只啦，真系身高两米噶大彼得啊嘛！咁、嗯、去做水手，几粗重嘅嘢咧，照做。咁啊，幾辛苦都照捱。大家知道嗰陣時海上生活啊，莫講話冷氣雪櫃，連淡水都冇得飲噶嘛。啊，佢為乜咧？就為咗俄羅斯走向世界，因為俄羅斯係一個大陸國家，咁啊對海洋係陌生嘅。咁要學識呢個航海術，同埋咧唔單止係學呢啲技術，而且係去開眼睇世界。最重要是知道全世界怎么看俄罗斯、 嗯、 那他就要改良改善他的国家的形象、 嗯、 那一个以这个皇帝之尊去做这件事是 真是很得人怕的，所以即是谋率变法的时候，中国都有些大臣说提倡光绪皇帝出去啊，轉一轉，咁都唔敢講話留學啊！你去叫見識下咁，當然唔得啦。嗰清朝本來就即係相當不堪。 嗯， 光緒皇帝就更加恩珠，你呢樣嘢佢做唔到。但係即係彼得大帝呢種即係比較驚人嘅舉動啊，對推動俄國呢個歐洲化。 嗯， 當時嘅歐洲人當俄國係亞洲人。 嗯嗯。 都系当你系鞑靼人，啲蒙古人嚟嘅。 嗯， 咁即系走向世界，走向欧洲，使到佢成为一个现代化，即系嗰阵时讲紧现代化嘅强国，甚至系工业商业强国。你彼得大帝呢个留学行动咧，有好多书睇嘅，即系好多古仔嘅。咁呢個留學生都算係犀利 嘅，即係做一個有魄力嘅皇帝係要有體力嘅，即係好似亨利八世都係當年都係好似後生嗰陣好大隻噶嘛， 係咪？ 啊，江水王啊，即係聽落都好孱弱，應該做唔到呢啲。 都話七八歲仲賴尿嗰只， 係啊，真係。 咁七十歲就唔同嘅係咪？係留學你誒、如果你個身體係好咧，係爭好遠嘅，因為誒、水土不服啦，咁同埋誒天氣嘅轉變啦。你即係想去邊度？你出門口啊，仲要帶一大堆藥嘅話，其實係爭好遠。 精神因素都好緊 要。呢個好緊要。 你好似原狀，佢身體唔係好嘅。 哦，係咩？ 係啊，原狀身體唔係話孫悟空咁好打豬八怪咁大隻，唔係嘅。 諗唔到啊！ 但係話你聽啊，就係恩恩瘦瘦啲和尚先襟捱。 哦， 係 咩？ 哇！你如果肥和尚，佢一定走唔過沙漠。 啊、 不過咧，我覺得有幾點咧，頭先你講到身體魄力當然係一樣嘢啦。但係咧、有一啲中谷咧，就好多留學生咧，就比其他嗰啲人，就係、是、比一啲平民啊，因為頭先你講嗰啲超級學生啦，係嘛？即係你啲皇帝嗰啲係超級學生啦。但係好似即係阿爸媽買係咪賣到樓，或者係點樣死慳死抵俾你出去讀書咧？佢哋唔係冇壓力嘅，所以有一扎叫留學生嘅症候群。即係我諗咧，可能都經歷過都唔定。第一咧就係好慳啊，精打細算啦、慳到咧就即係淨係食麵包，因為覺得即係交租已經好貴啦。咁或者咧喺冬天嘅時候咧，原來啲美國人咧唔係好多食嗰啲雪藏雞肉好平，咁、就愛嚟翻嚟。扮新鮮雞去燉個湯咁樣嚟飲啦嚇， 千祈唔好啊！雪雞煲湯有咩益？ 係啦，冇錯，一餐當兩餐食啊！另外咧就係會覺得做咗時間嘅奴隸啊，就係搏命，唔係喺圖書館讀書咧，就出去揾工幫補一下，咁好忙啊搞到。咁你即係外邊咧搭車又唔係咁容易啦，落雪咁樣，咁即係個壓力大到咧。都不合有一種心理上的就是我要證明我自己我讀得好就於是有時呢就發覺哇外邊的語文又好過自己那麼多我 GPA 很辛苦捱一捱一下才去到 3.6 別人很輕易就已經近4你是會有掙扎的有一種自我懷疑的但是有一種感覺呢我想大家都會覺得就但如果我回去國家即係翻返去自己國家讀完書之後咧，就話：，誒點解你唔留喺度啊？你都係唔係好掂啦，人哋唔好接納你啦，你唔係嗰皮啦。但如果你唔翻自己國家咧，就會有人話咧，就係你唔愛國。咁咧就好多人都喺呢、這個。呢兩個即係喺個罅縫裏邊有啲掙扎嘅，即係里外不是人啊！去外國留學嘅話，我相信文教授你都可能即係離鄉別井，一定會經歷一段抑鬱嘅時期，即係你會突然間由一個即係由一個好亢奮啊，我卒之達成我自己嘅願望啊，跟住到現實，可能又唔係同你預期一樣啊！我去英國，我身邊周圍就係英國人咩？可能英國你會發覺，我宿舍土耳其人仲多過英國人喎、跟住我到底我學係咪真係學有所成咧？點解我自己個學業好似冇乜進展？同埋你會發覺有一啲好你自己之前冇諗過嘅一啲support， 即係可以俾到你一啲精神上嘅一個發泄嘅一啲 system 啊！你係冇咗依樣嘢，你去到外國，我記得我爸爸當年我爸爸病咗，我爸爸末期癌症啦，咁我去到外国读书，当然屋企俾即系冇俾好大嘅压力我，但系自己会有少少觉得唔瞓茶，我自己一定要读得好啲，我一定要即系我一定要出人头地。咁俾自己嘅压力，跟住身边周围冇一啲人系会你好似冇乜嘢好容易你可以开口倾诉嘅人。压力是很容易爆煲的，同埋可能喺即系点样样，无论你屋企环境如何，你自己喺自己嘅屋企一定系开心噶嘛，屋企人一定系会比你比较将就少少，你可能自己唔觉，但系你去到外国嗰阵，当你突然间要同喺宿舍同人哋共用一个空间。文化上可能生活上嘅小矛盾，你自己唔识得处理嘅话。是可以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可以可以發到很大。 沒錯， 你要講到這個留學生呢，就一定要講我們非常熟悉的 金庸先生， 嗯， 啊，八十一岁，人哋俾个呢个荣誉博士佢， 喺剑桥 荣誉博士，我就多啦，啊，我自己读翻过啦，咁，八十一岁，咁啊读硕士，居然一年之后就写出个硕士论文，咁， 嗯， 跟住咧再深造。呢、这個攻取呢個博士， 嗯， 到再過三四年咧，終於係攞到。咁但係即係我哋覺得去劍橋去英國讀歷史嚇，讀歷史咧，求一個乜嘢知咧？佢嘅論文叫做初唐皇位繼承制度。 嗯， 啊，咁即係我嘅學術。地位就好低啊！但系我总觉得，如果你想探讨初唐嘅皇位继承制度，北京嘅大学嘅历史系喺呢方面应该都有唔少即系专长嘅人才，或者台北啊，唔讲香港啦。咁呢啲历史学，即系点解不及呢个英国佬呢？啊！佢呢個導師啊，叫做麥木倫啊嘛，當然係即係歷史學嘅大家啦。咁， 嗯， 亦都係研究呢個隋唐史嘅呢個教授，係同埋佢嘅突出一點係乜嘢咧？佢係重視呢個碑刻， 嗯， 重視當時嗰啲墓志銘， 嗯， 啊呢啲即係新發掘出嚟嘅史料嚟到定正。傳統上面嗰啲文字嘅史料，咁但係我哋所知道嘅金庸咧，佢喺呢個寫作方面， 嗯， 都唔講佢嗰個武俠文學啦，就講佢嗰啲社論， 嗯， 就講佢嗰啲評論文章， 嗯， 啲文字功力都應該係一流水平噶啦， 嗯， 啊，不但喺香港，就算喺大陸喺台灣，嗯，都係得到認可嘅， 嗯。嗯 咁你仲要去讀個博士？當然你如果係深造呢一樣嘢咧，學到老，活到老，學到老係好好嘅。但係係咪一定要去讀個博士先至能夠取得大家嘅認可咧？我哋覺得一早我哋喺文史哲方面已經認可咗金庸呢位呢個文字大家啦嚇，同埋佢喺歷史方面。佢點解嗰啲武俠小説咁能夠吸引人呢？有一點就係佢掌握咗即係創作嘅技巧，就係，是，貼近歷史。 嗯， 因為武俠係存在喺歷史嘛，現代社會冇咩俠啫，冇得武俠噶嘛。 嗯嗯。 咁，所以有啲武俠小説嘅作者，佢寫嗰啲古仔，佢唔踏入一個歷史嘅時代，憑空咁樣，即係閒閒無無，好似蜀山劍客咁樣，雲來雲去，根本唔食人間煙火嘅，呢個一定失敗嘅。你人嘅創造力一定唔夠神嘅創造力，即係我講笑啊！即係神創造咗歷史出嚟，個歷史嘅故事，佢嘅曲折，佢嘅可歌可泣，佢嘅轉折。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往往是这样的，所以你跟着历史去创作呢，一定是很赞的。所以金庸他本身在创作历史这十几二十年的过程当中呢，对历史学的感觉呢是非常深非常细腻的。那你是不是真的要去读个历史学？我们就觉得。 我就听过有几个版本的。就當然咧，呢啲不好難證實啦。其中一個動機咧，就係即係佢做過浙江大學嘅文學院院長。咁， 嗯， 啊，當時咧，都覺得，咦，喺香港揾一個武俠小説家嚟做文學院院長，係有一啲保留，即係有一部分人有啲保留， 佢做博導添啦， 予以懷疑嘅，係，嗯，啦。咁所以咧，佢嗰幾年咧都唔係好容易嘅，即係可能佢聽咗一啲懷疑嘅説話啦，咁佢都有個決心，就係佢要跟隨，即係佢好想選擇一個好有系統嘅學習，因為創作係真係創作。雖然你睇到好多史料，但係咧研究又係即係另外一種嘢。 我想他揀劍橋呢，其中一個原因除了他很喜歡那個地方的，因為他都買了個房子在那裡，在劍橋河很近這樣。因為即他讀書了幾年呢，剛剛我都有一個朋友在那裡，有時會跟他交流。咁佢个导师，因为佢年纪大咧，佢个导师系会自己去佢屋企同佢倾交谈，即系真系好认真，大家都系啊。咁所以我谂佢好享受嗰种冇咩利害关系嘅嗰种学问嘅，即系讨论啊，同埋氛围，冇错。咁同埋能够静几年喺人生里边好专注咁样样，因为其实咧。每在藏书方面汉学的研究，我们也有即在剑桥我都做过访问，就是有一个李雅阁的中国科学史 的大的馆藏馆，很多这些都会给到他一个很向往的氛围，而我真的很佩服他的，就是太太很支持他啦，即是照顾日常饮食啦，如果上不到课有人会走来跟他谈学问啦，他又很有心机去写好一篇论文，好有系统。其实呢我有时候有很多人都会说，其实读书使唔使入大学啊咁样。咁我唔知可能你点睇啦，我就觉得呢其实大学嘅编排，譬如喺课程嘅设计内容呢，係循序渐进，有结构俾你呢。 佢係一种理论。 冇错，即 係你学佢嗰种史学理论。 有帮助，好大嘅帮助。 你讲起留学呢，其实我觉得马克思都係一个留学生，虽然佢喺德国攞咗博士。但是他在英国这么漫长的这个写作的生涯里面呢，就文教授你说真的，我踎住个大英博物馆有几多资料我用得晒啊，其实他这个都是一个求学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求学学呢最重要是学以致用，是在用上面。马克思呢他这头在这钻研个社会学，这头在这作社会调查，嗰頭就出文字出書，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 round 嚟嘅。呢個循環咧，每個學人必須經歷嘅。但係金融係翻轉頭轉，係逆轉，已經即係由佢嘅文史哲嘅水平，即係將佢利用喺呢個武俠文學上邊，得到呢個最頂級嘅成就。 係 佢再翻轉頭去揾呢個史學理論。他就没有能够将这一套这个功力呢再回馈回社会。即是我们作为金融迷是很希望他有新的作品推出的。因为金融一个最大的特色也是一个最大的好处呢，是不断挑战自我。在他的笔下的主人公，他的故事一定推陈出身，一定比上一部书呢有更大的发展。他自己都说嘛，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特登买了一部大藏经，他去很开心地去研读。我们希望他在大藏经里面再搞一套武侠小说出来，再搞一些即武术的这个新花招，这样来这个娱乐大众，或者在精神上面呢 使到中港台的华人得到很好大的享受。这个才是我们对一个文学家的一个期望嘛。你去拿博士当然是证实了你在学术上面要求有一个体系的成立。其实他不用这么执着的，即是人有很多条路的嘛。你首先你去浙江大学去教书，这样东西呢，我哋觉得系点讲咧？系投入大，得益差嘅。你写嘢好叻，你未必识教人噶嘛。 仲有好多行政管理啦。 更加唔好。喂，你做咗老板，搞个明报咁成功，行政管理仲使去学院学咩？ 我觉得即系我查伯伯最后嗰几年，点解佢想去剑桥读书？我覺得馬老師講嗰個格局係好大嘅，即係話我作為一個文學家，我最後人生嗰幾年我應該點樣去規劃？可能或者嘅佢嘅諗法係我想去一個即係 我記得細個嗰陣，我係唔想讀書嘅。我屋企人同我講嘅就係話，成家人都係大學畢業噶啦，你一定要讀完大學。讀完大學，你一本書都唔睇嘅話，冇所謂。所以我係計住每一日我幾時會畢業嘅。但係書係咁樣樣嘅，你越讀咧，你就越想讀多啲嘅。咁所以可能到某一個程度，佢係覺得我依、這個就係我退休旅行嘅生活。所以佢可能諗嘅嘢就係話，我未去過一個我唔識得嘅環境下去過下日子，所以可能就冇諗到個格局咁大，所以先至會去揀一個咁嘅地方。 係好現實嘅，文教授話俾我哋聽，佢喺劍橋嗰幾年係 enjoy 嘅。 係啊， 我最緊要呢樣啫。 同埋嗰個文化氛 圍。喂，大佬，佢 happy 啊嘛，佢點解你 happy 啫？ 因為我都喺劍橋叫做遊學過啦嚇，即係但係逗留過好幾次啦。咁譬如你就算入到去圖書館，但係好昏暗嘅燈，一盞綠色嘅燈，但係佢俾張好好嘅台嚟。即係佢有好多台俾你，咁咧周圍都係書，係以前你要爬單梯去攞嘅嗰啲咁嘅硬皮書。其實你而家會覺得唔使啦，一部手機搞掂。即係譬如海林啊、米哈，佢成日一路做節目就睇手機。 嗰啲感受係唔同嘅。 係啦，完全唔係嗰回事。 你聞到嗰啲書有味。 同埋你有一種尊崇，對學問嘅尊崇嗰個感覺。咁但係我相信咧，金庸就唔係話成日去圖書館，因為佢個身體同埋咩，但係佢自己嘅住的地方已經是很多很多書，他要找人交談，但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留學有很多種的原因的，我 覺得。是啊。 還有很多種形式，留學無非是求學，求學呢，特別是文科，他可以在社會上求的。 是 不一定是， 所以一定要跟那些人交流。 但是馬老師給了我一個啟發，就是說其實留完學之後，其實是應該要學以致用，還有我們應該是對社會是有一定 有的，你有影響的，一定有影響。 那學校教你為什麼？那學校教你不是為了你拿張沙紙回去嘛。 所以我想有時讀書真的不是只規劃出來的，而是你有一種向 往， 是我們都忘記了。 明晚我們講中國新型的核潛艇射這個新型的導彈，因為這是一個大事來的，全世界都看，哇，是不是真的 你的呢？ 是不是真的想用啊？ 是啊，是啊。 好了，如果真的還有幾少少時間，聽支歌從頭開始，張敬軒。 勉强谈情，不忍后悔。